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悲床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中国香港特区经济版图同埋结构咧，吓众所周知咧，呢一两年咧系产生个重大嘅变化。嗱，虽然咧通地都系吉铺啦，同埋咧好多嘅本地嘅小型嘅食肆做唔住咧就执笠啦。大家都會留意到，其實咧係好多大陸嘅資金，即係大陸嘅鋪頭趁機係湧入香港嘅。包括咧喺嗰啲飲食同埋消費零售行業。咁其實咧就咁香港嘅經濟你話差咧，咁你話你就係睇嗰啲大陸嘅嗰啲咁嘅鋪頭啊，同埋嗰啲招牌啊進駐入香港咧，你淨係數個數量咧就唔係話太差嘅。之但係咧呢啲咁嘅鋪頭進入嚟啊，佢係一種生物界裏面嘅一種掠食嘅現象。呢啲鋪頭咧叫 predators， 呢個經濟學裏面咧就係同生物界咧係冇咩分別嘅。就係譬如話嗱，當你出現一啲火紅蟻咁樣咧，或者咧出現一啲其他嗰啲喺呢個荷蘭啊嗰啲下水道啊同埋嗰啲咁嘅運河啊出現啊大閘蟹嘅話咧，嗱呢啲新嚟嘅物種咧，是会对原有嗰个呢生物同埋植物嗰个生态结构呢是产生一个巨大嘅，我哋唔可以讲话破坏，是一个巨大嘅改变。所以各位呢，如果去澳洲旅游你会发现呢，澳洲呢是禁止带好多嗰啲植物嗰啲种子同埋外来嘅蔬菜或者啲生果入境嘅。咁譬如台灣嗰啲咁就禁外邊嘅豬肉呢啲就保障佢自己嘅嗰個農產品同埋養豬農等等。之但係呢，澳洲同埋紐西蘭呢佢係禁止呢係帶其他外來嘅呢啲植物同埋呢啲生果。因為呢澳洲佢地處南半球佢嗰個生物鏈嗰個成個生態呢係好獨特。非洲嗰陣時幾十年前都係，如果你出現一啲叫做唔同嘅，譬如話果蝇嗰啲咁嘅唔同嘅昆蟲一旦進入咧，就會成個國家同埋成個地區嗰個植物嘅生態咧係受到影響嚇。呢種影響咧係顛覆性嘅，嗱唔止係生物同埋植物，嗱而家喺經濟消費行業咧。你而家睇香港有一個新嘅現象，呢個新現象咩咧？就當然啦，一鋪執咧就會一鋪開，你要睇下執嗰個係乜嘢鋪，開嗰個咧係乜嘢鋪。嗱，計近年咧，就英國嘅嗰個資金，譬如話呢個叫 Deliveroo， 因為呢個香港動態清零全城咧幾乎係禁閉嘅狀態之下，嗰啲送外賣咧係全球咧係興旺。咁英國嘅 Deliveroo 咧喺呢方面嚟講就進駐全球嘅市場嘅。之但係咧係俾美團名下一間叫 Kita 嗱，佢唔叫美團嘅，係咧用一種超低價甚至係免費送貨，我可以講話係割售成本嘅狀態之下咧，就已經將 Deliveroo 咧。呢個英國嘅資金啊，呢個外賣企業咧就逼走離開香港啦。嗱，呢個例子咧，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咧係冇一個咧適當嘅解説，同埋香港嗰啲報紙經濟嘅喉舌咧嗰啲輿論咧亦唔夠膽咧去探討，因為點解啊？呢啲咧進入香港啊，係展開掠食啊，呢啲大企業咧係來自中國大陸。就唔係日本，亦唔係西方國家。嗱，當然咧，呢個咧就係糖水滾糖魚啦。呢個最低嘅咧就嘅描述咧就係 to say it the least， 就係糖水滾糖魚。呢個咧，你對於引入國際資金係冇幫助啊，因為你成日話香港係一個叫國際金融貿易城市。如果你話國際金融貿易城市咧，你喺各個行業咧嗰個競爭方面咧，你應該有一啲咧係國際嘅資金。 嗱，舉個例 ，Deliveroo 嗱呢個咧，你話係國際金融貿易城市咧，佢本來係英國啊嚇嘅一個跨國嘅外賣企業，咁而家咧就俾 Kita 咧係逼走咗。咁你嗰個香港嗰個外賣咧，當然就係中國化啦。多幾間呢啲咧，你其實嗰個香港係不成為所謂國際貿易中心嘅，只係變咗個大陸化嘅貿易中心。大陸化嘅貿易金融中心咧。啊！你計嗰個銀行金融業已經係啦，你嘅 IPO 啊、上市啊，嚇近十年八載啊，係大陸嘅企業上就多過西方國家同埋外國啊嚇嘅企業嚟呢度上市啦。呢個一早已經知啦。但係你話街面，你話街頭啊嘅店鋪就有影響市民日常生活啊，好多衣食住行啊呢啲嘅企業都係大陸化。然后将外国的资金逐出的话呢，咁对你香港的前景啊，时吉时凶呢，嚟緊有一间啦，就係京东啊，呢个大陆啊，呢个庞大的嗰个资本啊，以银弹策略呢係攻占香港。近月呢係收购咗香港有平民超市之称的佳宝食品超级市场，作价几多40亿，买入70%股权。京东咧喺4个月之前已经完成签约咧，收购佳宝咧70%，包括旗下零售网络同埋物业。嗱，当然咧，对于佳宝啊，喺呢个老板咧，佢梗系唔睇好嘅前景。既然有人啊抬一嚿钱嚟收购70%咧，啊佢咧系攞咗现金先算。但系长远嚟讲，吓大陆嘅资金同埋大陆嘅企业全面咧系掌控啊香港人嘅衣食住行啊呢啲主流嘅消费，即系话个价格啊将来啊系升定系降，吓操控喺呢啲中国嘅资本里边。嗱，呢啲中国资本未必系国企嘅，系好多系民企啊。但系而家咧大陆嗰个经济体系、嗰个社会制度，国企同埋民企啊系可以一夜之间咧系换位嘅。你今日咧，都仲系民企，例如话阿里巴巴，听日咧阿里巴巴就变咗国企，吓、啊、呢、這个睇下你自己咧，吓、啊、嗰、那个老板啊，系咪大到不能倒，系咪咧大到咧系令到上边咧系有警觉？嗱、啊，呢、這个趋势系对于香港将来嘅经济啊，系即系咩意思咧？嗱、啊，呢度咧系冇乜嘢经济学家去分析，嗱、啊，好似系京东呢间嘢收购咗佳宝食品超级市场之后。70%的股权，将来他的零售政策是什么呢？是没人知道的，是不是鲍生？ 是，那啊，不妨我们又拿另外一条新闻呢去平衡，去检视一下究竟这些大陆的资金或者企业呢来香港发展有什么影响。啊，根据亚洲日经的新闻报道呢，那他就访问呢在尖沙咀区的一间新开了没几耐叫和福面馆。咁呢間和福面館咧，就原來咧就係、是、中國大陸嘅企業嚟嘅喎。咁嚟到香港咧，就啊唔止就賣面啦，亦都係咧有珍珠奶茶同連鎖餐廳等等。咁咧就已經進駐咗大街小巷啦。咁佢附近咧就另外一間叫王子牛腩面館，呢間咧就係、是、香港嘅本地嘅面館嚟嘅。咁對比之下咧，王子牛腩面館就空無一人。咁啊，对面嘅呢间和福面馆咧就啊好好生意。咁啊，个老板就话啦，啊就话同记者讲，佢哋12月开业以嚟咧，依间王子面馆咧就唔见咗一半生意啦。咁因为咧，对家嗰个和福面馆，即系中国大陆嘅企业咧，就财雄势大，可以咧进行一流嘅装修。咁亦都咧，可能係價錢方面咧，負競爭力啦，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嘅生意咧大受打擊。咁咧正正係印證咗頭先你所講，Deliveroo 就要撤出香港，就因為面對美團 Kita 嘅進佔啦。咁啊，大嘅就 Deliveroo 結業，細嘅就依間王子面館就唔知道做到幾耐啦。咁面對呢啲大嘅連鎖嘅競爭咧，其實以往喺香港都有，咁好多嘅大嘅西方嘅快餐店啊嚟到之後咧，好多小區嘅快餐店咧都係要執笠噶啦。咁但係個問題係，而家香港人啊嗰、那個消費模式咧已經大陸化啦嘛，咁貪平啦，或者係佢哋中意食嘅種類咧已經轉咗口味啦。咁而家越嚟越多嘅香港小店咧就係、是、淹沒噶啦。咁 调转讲，对于普通人嚟讲有冇影响咧？嗱，我觉得咧就 yes and no 嘅，因为可以话其实系佢哋而家竞争大咗，佢哋价钱低咗，可以令到咧多啲选择，对顾客嚟讲系好处。但系 no 嘅意思系话咧，其实香港嘅特色同埋咧本土嘅经济咧，就将会渐渐俾大陆咧取代。咁呢个取代系好同唔好咧？嗱，你哋自己判断。嗱，因为咧。譬如话对比翻喺日本，其实日本近年都面对一啲外国企业入侵，咁但系咧，你都知道日本人咧，佢哋本土意识好强啦，想要保留自己嘅文化啦，喺好多嘅行政手段上边，或者系佢哋嘅商家嘅所谓叫做默契上边咧，就对于外国入嚟嘅企业咧，佢哋会用一啲方法咧就拦咗，譬如一条商店街里边，如果有个铺位空咗出嚟，咁佢哋首先咧就唔会益呢啲外国嘅企业嘅，好多时都系。租返俾日本嘅企业啦，或者根本係佢哋行业里面呢嘅商会里面嘅熟络嘅顾客啦。咁就变咗外国企业呢，即使有钱呢都租唔到一啲重要嘅位置。咁但係香港呢自由经济嘛，大家都係 follow the money 之下呢，价高者得。咁而家中国大陆嘅企业因为佢哋内卷得好严重啦。咁所以咧，而家佢哋好多時候咧都要揾新嘅市場。咁香港係佢哋一個新嘅目標啊，因為咧香港嗰個價錢啊，定價可以高啲，而且咧可以做靚盤數啊。作為佢哋上市嘅時候，一個新嘅賣點就係佢哋咧啊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咧都有呢啲咁嘅分店。咁而家一步一步咧嗱，Kita 呢啲王子面馆嘅对手和福面馆啊，咁啊同埋咧加埋京东啊，越嚟越多呢啲中国嘅民企或者国企嚟到香港之后咧，咁香港人咧其实渐渐特别系中小企，佢哋将会咧无立足之地啊，渐渐你一系就要咧接受呢啲中国嘅企业咧嘅叫做支配啊，或者喺佢哋咁嘅环境之下，好似呢个。街福的老板你可以领一笔钱走，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心经营的，特别是那些即是小的商铺，我相信慢慢就会消失在我们的大街小巷 了。这个情感方面呢，这个是没得哭丧，这个第一市场经济呢是很残酷的。这一少数文化人呢成日说哎呀那个大坑啊没了个特色啊，又或者这个以前的旧湾仔啊，好耐之前啊，五六十年代就有香港好多嘅小企业啦，例如话香港有一间就整面包嘅公司叫红棉啦，香港有一间本地嘅百货公司叫人人啦，香港有自己嘅童装叫美美啦，呢啲咧龙子行啊、鳄鱼恤啊、伊人恤啊，呢啲咧喺七十年代构成成个铜锣湾啊、轩尼诗道光管招牌啊、五光十色嗰只，咁而家一样冇晒喎。呢个咧系冇得咧系哀悼噶噃。呢个咧系因为由美国啊西方推动嘅全球化之下，个大鱼食细鱼啊，系呢个最老土嘅形容啊，同埋个资本扩张同埋垄断之下必然产生嘅结果。今日去到美国咧，好多二三线嘅城市，包括系英国咧，都见到吓几十年前嗰啲杂货铺啊，系英国人自己，譬如话戴卓尔夫人啊嘅父亲喺街角开嗰啲杂货铺咧，嗰啲小店都已经冇晒噶啦。香港亦都系呢个咧 7-11 啊，屈臣氏啊。萬寧啊，啲取代曬啊！呢啲以前嘅嗰啲雜貨鋪啊，呢啲係冇噶啦。嗱，呢個趨勢咧係冇得咧係去阻撓嘅。呢個係全球化啊，所以咧你問我咧，我自己喺文化方面不嬲都係反全球化。我係同日本啊嗰啲人啊嗰個睇法咧係一樣。你要反全球化，就要個政府咧係要有一啲相當嘅保護嘅措施。但你一推行保护主义就成为一个政治的名词，好像是中国他对外口口声声在达窝斯国际经济论坛就说反对保护主义，就说这个当他遇到美国向他征关税的时候，他就指控西方和美国保护主义，但他自己就是例行保护主义壁垒最犀利的国家。这些就是有口话人就无口话自己，所以这些市场经济里面的保护主义又好，这个资本在国际垄断又好，这些纯粹是一种政治的话语来的。譬如中国最高人物 他曾经讲过，他说反对资本无秩序的扩张。那你如果你实行保护主义的话，政府行政干预少少，那个资本就不会无秩序扩张。但他又不是的，他指控美国的时候就说人家保护主义。日本呢就几十年来讲到明，我攞正牌我就行保护主义噶啦。但系当日本行保护主义行到全世界众所皆知嘅时候咧，就冇人会闹佢嘅，因为咧佢系老讽嘅，佢系攞正牌嘅。日本就系因为今日保护主义，先至可以吸引到咧系咁多香港人、台湾人中意去日本旅行，因为你喺东京、大阪、札幌。好多大城市、細城市、大街小巷，你都睇到細細間日本家庭式嘅飲食嘅鋪頭、壽司店、刺身店、咖啡店，係咪？你喺日本你睇唔到咧，你喺香港啊係觸目皆是嘅 Starbucks 咖啡 ，Starbucks 佢都有。到咗之後係日本咧係本地化嘅，佢食嗰啲蛋，佢俾你食嗰啲蛋糕啊、咖啡啊，係嗰個味道係特別正，因為佢用翻。日本当地的农产品，所以人家日本的保护主义在个世界上面就树立了文化多元的楷模，就是守住了日本一片净土，是不让美国啊那些咁嘅 Starbucks 啊、麦当劳啊、Burger King 啊呢啲咧，就席卷咧，系搞到成个日本咧都好似英国、好似加拿大、美国同美国咁样。嗱，呢个咧系一种咧文化嗰、那个嗰、那个强调嗰个文化身份里边系咪政治嚟嘅咧？系好啦，但系你而家香港，我要讲翻你头先嗰个呢间咁嘅面馆咧，你上网啊叫做和福面馆，我上网我喺大陆咧系睇唔到嘅，有一间同名嘅叫和福面馆开喺边度咧？啊，开喺呢个咧浙江省，都唔系杭州。是一间咧叫海，系喺个叫海宁嘅嘅地方，即系书剑恩仇录啊，系嗰度嘅一个细嘅城市。咁呢个和福面馆就唔同美团，亦都唔同咧啊呢个京东。喂，佢后边咧似乎啊唔系一个中国大陆嘅一个咧跨省跨市嘅饮食啊一个咧庞大嘅企业。佢唔系好似真功夫啊啊嗰啲咁哇哈哈啊农夫山泉啊冇嘅。咁一间零零丁丁嘅和福面馆，点解会有庞大嘅资本可以喺香港开到一间咧？系对面面对面顶到你呢间香港本地嘅王子啊！啊，系冇办法经营咧。咁你话佢个装修好靓，靓成点咧？劈咗几多钱落去咧？个资本登记啊，嗰个公司注册系乜嘢嘅公司同埋单位咧？嗱，呢啲咪就系应该系香港啊！啊！嗰個經濟新聞啊，嗰啲報紙啊，嗰啲記者去搜索，你唔好淨係做新聞咧，睇到一雞死一雞明啊，一間香港嘅嗰個食肆啊、餐館又哎呀執咗粒啦，好慘啊！然後你加個名上去，呢啲唔係 journalism。你要問到底點解呢間嘢捱唔到要執粒？譬如話海王粥店，海王粥店執粒點解？係嘛？竟然仲要爭員工咧，嗰啲人工要搞到勞工處，原來就係個老闆咧貪勝不知輸。将咧嗰个公司嗰个物业咧个盈利咧走去银行嗰度抵押，就系买咗咧喺呢个地产，结果地产嗰度冧，于是咧一连串咧就搞到咧系执笠啦。嗱呢个咧海王粥店执笠咧就同中国资本啊无秩序扩张进入香港咧，系开咗另一间，譬如话广州嘅粥城吓，系嚟到怼冧你海王粥店咧，咁就冇关系嘅。但是呢间叫福和面馆咧，零零丁丁，点解一间都可以逼到你啊？一间港资嘅王子面店啊，系好经营困难咧？呢、這个后边就耐人寻味啦，系咪？美团旗下嘅 Kita 咧，点解可以喺短短啊两年唔够咧，系将 Deliveroo 咧系赶出香港市场咧？佢系2023年5月咧系正式进入，到咗2024年第一季咧。嗰、那個市盈率咧已經咧係高達近30%，已經係超過咗佔26%嘅 Deliveroo。而在此之前，仲有一間嘅外賣啊，就係呢間市場主導嘅一個 Foodpanda 啊，呢個亦係外資，佢嘅佔有率喺兩季之內由66%就下跌到得47%，可以見咧係中國呢一間美團名下嘅 Kita 入到嚟咧就即時係掃場。 嗱，佢掃場啊，點解會咁犀利咧？喂 ，Deliveroo 啊、Foodpanda 啊呢啲咧，都唔係啊善男信女嚟嘅噃，啊佢哋都財雄勢大嘅，就係、是、當你用到咧超低嘅運費補貼，嗱，記住呢兩個字 ，magic word， 就係嘅中國啊最精嘅呢一樣嘢就叫補貼啦，補貼即係打矛波。即是说呢我可以买一架呢比亚迪呢买一架蚀一架。我但求在现时将我的竞争者赶出市场。赶出市场之后当我垄断呢我就不会补贴了。我到时就会加价是不是这个由华为至到比亚迪全部都是这样。那为什么一间 Kita 美团呢名下的这些外卖是可以呢是用补贴呢还有免费送货。促销等攻势咧，系夹硬进入香港市场。短短两年咧，已经咧系抢走市盈率咧系四成，成为咧外卖嘅龙头，系嘛？咁令到 Deliveroo 系经营咗九年嘅咧，系都要走人。咁当然咧 ，Deliveroo 走咗离开香港，佢唔会开个记者招待会咧嚟到控诉啊呢个美团不公平竞争嘅，佢唔会话咧你后面财雄势大到底系咩资本啊？啊，佢唔会话咧你系咪成咗将成个香港啊？啊，嗰个企业咧系中国化，佢梗系唔会讲啦。英国人啊，呢啲外资啊，你呢度无利可图，佢咪冚牌走人咯。你香港跟住长远有咩政治结构嘅变化，关我鬼事咩？系嘛？咁而且呢度冇啫，第二度有啊嘛。啊 ，Deliveroo 可以啊，喺向呢个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啊，甚至台湾啊呢啲咧系考虑拓展市场啊。对于佢嚟讲系小事，但系对于香港本地嘅中小企同埋香港人咧就系、是、大事，系咪？因为点解啊？因为美团咧就嗰个野心咧系不止于咧系占领香港市场。仲可以将香港咧系成为一个成功销售策略同埋经验嘅实验室。佢进一步系咩咧？系复制啊，顺住一带一路啊，系向中东市场嗰度扩张。嗱呢样嘢咧，就系一个咧中国喺全球嗰度同西方嘅经济资本啊喺嗰度决斗啊嘅其中香港咧，其中变咗一个咧系实验场啦，系嘛？因为佢加埋咧，譬如话美团可以加埋呢个人工智能啊，系配送调度系统、市场推广啊。你当你接单仲要用手提电话啊 ，online 喺度叫嘅时候咧，佢已经加入咗一啲新嘢。嗱，呢啲咧就令到香港咧系成为中国嘅资本咧，系走出去世界，系同美国啊系格斗啊嘅一个中介站。喺咁嘅情况之下，香港本土嘅企业必定成为牺牲品，大陆政府唔会话俾你听，大公民唔会话俾你听，但系呢个总趋势，而家香港就真系变咗一条桥梁啦。呢个桥梁咧，系嗰啲大火啊，嗰个经过呢个桥梁杀落嚟嗰啲唔系兵啊，系大火啊！呢场大火一路烧落嚟啊，烧咗条桥，然后咧系烧向世界啊！佢唔系咧军队啊，系一场咧系火灾。譬如 Kita 呢个美团啊，就开始咧喺香港之后啊，2023年进入香港咧，2024年4月咧，好快就喺沙地阿拉伯招揽人才，然后咧喺多个海湾国家嘅外卖市场就迅速扩张。嗱，呢个咧系用咗香港一个咁嘅地方嚟到做实验。点解大陆内卷同埋内需啊，佢个消费意愿低，点解反而啲企业搬落嚟香港呢？当然咧有一个原因就系走资啦，佢要咧系逃避啊中国而家咧嗰种对于资本啊外逃啊啊嗰个咧虎视眈眈嘅监察。另一个咧就系呢个行唔通，呢个系唔通噶。照计你喺大陆啊，成个市场系咪海阔天空有13亿人吓？嗰度如果你做得住嘅话，你唔会理香港啦，系咪？你话譬如大陆嗰啲一早已经有啦，哇哈哈咩真功夫啊吓呢啲咧。嗰啲咁嘅快餐啊，幾時使喺香港開啊？2018年之前，睬你都傻啦，貪你香港鋪租平咩？咁但係而家大陸嗰處，如果消費業啊低迷啊，地產撲曬啊，就冇理由啊，佢嗰度喺各大城市執笠啊，做唔住嗰啲咧，反而會貪香港嘅鋪租貴咧，反而會喺香港開嘛。香港有幾大地方啊？尖沙咀加灣仔得個700萬人，大陸嘅13億人。13亿人都养佢唔到啦，咁点解香港会养得到呢？ 系呢个系反常噶嘛，系咪啊？呢个里边后边有咩？有政治策略啊，全球经济战略嘅操作喺度。啊，呢个操作咧就系外媒啦。呢啲系咪民企咧？吓，美团系咪民企啊？你咪自己睇下里边啊，佢个股东组成咯。吓，定系后边有无形之手，系中国国家机器嘅资本咧？如果是的话，他是不是要服从整个大陆叫全球一盘棋，是将你香港在门口一啖搭了他，然后试一试味之后再进军一带一路的国际呢？所以你现在整个香港是变了一个这样的角色，是没有人知道又或者没有人讨论，是吧？ 因为 所以你中国香港特区经常告诉你个数字，不要紧，我执十间就开十六间了。啊！執咗十間公司咧，仲有100間註冊啊！你而家公司註冊咧，嗰個數目多咗，唔等於話街邊啊嗰個鋪頭個吉鋪少咗嘛？因為而家公司註冊咧，香港行呢個兩證合一啊，兩證合一咧係可以註冊好多間公司嘅，同埋喺會計師行嗰度登記多咗咧，嚇嗰啲紙上邊嘅公司咧就唔等於話你嗰啲商業大廈。啊！里边嘅单位咧系多公司租咗啊！吓，你香港出现嘅公司数量咧系有所增加，唔等于话呢啲公司喺香港开咗之后，喺香港请秘书，喺香港请助理，喺香港请 messenger， 因为已经唔需要。所以咧，你香港你话净系讲嗰个数字，一鸡死一鸡鸣啊，多咗公司注册啊，多咗食肆落嚟开啊，吓呢啲咧系泡沫，系表面嘅。呢啲係用嚟耍你嘅，實質上香港個經濟元氣咧係已經傷咗，係冇得恢復。尤其係而家陷於美中兩國之間嗰個經濟大對決，香港咧只能夠喺中間係呢啲咁嘅細鋪頭、零售業、飲食業係一定壓衰嘅，係咪啊，鮑生？ 嗱。不如我哋又咁去睇啊？点解喺而家呢两年咧，突然间多咗咁多呢啲民企或者系连锁店咧嚟到香港开业同埋咧做生意，或者系更加多嘅呢啲唔同嘅Kita 嘅美团外卖啊，甚至京东啊嚟到香港插旗咧？嗱，以往咧实际系十几年前啊，呢啲企业咧喺中国大陆发展得好快。应该嗰时佢哋财雄势大咧，应该系可以伸只手落嚟香港，但系都冇做到。但系偏偏咧喺呢啲23条国安法之后咧，呢啲企业咧就雨后春笋啦，出现啦。咁其实有理由相信咧，呢个亦都系成个叫做认知作战，或者系一个叫做归心嘅一个策略。因为咧我哋唔好睇小咧口腔期嘅嘢，虽然我哋成日嘲笑啊，食，但系咧食。呢样嘢咧的而且确亦都系文化同埋政治嚟嘅。当你嘅肠胃口腔习惯咗某啲嘅味道或者某啲嘅风味啦，我叫做例如叫酸菜鱼啊、麻辣烫啊，或者叫九宫格火锅之后咧，其实你个人咧或者你嘅生活方式会渐渐变化，又或者其实你身边嗰啲多咗讲普通话嘅朋友啊，甚至你个女朋友啊或者男朋友啊都系讲普通话嘅。又或者跟住咧，你個生活方式係成日淘寶啊，叫都係叫美團之後咧，其實你新接觸嘅簡體字啊，或者依啲咁嘅中國大陸嘅 terms 啊，即係字眼啊，無論係食物嘅字眼或者係使用嘅字眼啊，你唔會叫做增值噶，你叫充值，你會叫啊，因為中國大陸叫充值，咁依啲全部係文化嘢嚟嘅。咁我覺得咧，其實咧依個係官方有意或者無意地咧。去開咗綠燈，就叫鼓勵或者係叫做喺政策上面，甚至可能喺個通行上面咧，係令到更加多嘅中國企業咧嚟到香港。佢就係想將香港咧洗啊，依個叫去殖化嘅其中一部分。去殖化唔係一定要改街名嘅，其實多啲依啲簡體字嘅店鋪啦，多啲依啲咁嘅中國大陸嘅，無論係蜜雪冰城啊，定係呢啲咩叫做和福麵館啊。呢啲全部出現曬之後咧，其實你會覺得咧，漸漸覺得係啊，依個就係中國嘅城市，這個咧就唔係以前殖民地嘅香港。嗱，當然啦，進一步嘅希望就係多啲叫做中國大陸嘅電視劇啊、電影啊，多啲中國大陸嘅明星啊喺香港出名啊， 咁呢啲係佢哋嘅希望，但係暫時未必做得到。但係起碼飲食文化或者而家嘅生活方式，除咗北上大灣區之外，好多人都係要去淘寶啊，跟住喺自攜點攞嘢，跟住咧而家叫嘢食啊叫美團啊，去嘅就係呢啲好多新嘅呢啲咁嘅蜜雪冰城嘅飲品啊，諸如此類。其實香港人嘅生活方式慢慢地蜕變緊，咁呢個蜕變咧係官方好樂見，或者佢哋想呢啲叫潛移默化，漸漸令到咧香港人嘅所謂西化嘅生活方式啊，你接觸嘅企業啊，以前係麥當勞啊，以前是日式百货公司啊，我细个嗰时行三月啊，行 Sogo 啊，你咧渐渐你都要改变啦，或者叫你戒咗佢啊，呢个系一个好缓慢，唔好话温水煮蛙，系一个咧渐变嘅过程。你渐渐呢一代就算唔变，下一代都会变。呢、這个就系希望咧可以咧香港将来变成嘅样啊，佢哋 啊而家已经变紧嗱，呢个系透过口腔同埋肠胃，唔系去直化，而系去港化。嗱，唔系去殖啊，咩殖民地嗰啲咁样就话咩威尔斯亲王啊、皇后大道宗啊呢啲，但系咧去港化就系将你香港人本来系以广东人为主，譬如你食嘢口味咧，广东人啊几十代个 DNA 系中意清淡嘅， 啱啊， 系中意清蒸嘅海鲜嘅，但系你一旦咧叫九宫火锅咧。你就学一下食嗰啲咧，一大盘啊，红色浮喺面嘅呢个水煮鱼，水煮鱼就同你香港啊清蒸皖鱼啊顺德菜咧系完全两个味道。之但系呢个系北方黄河流域嗰处佢哋嘅食品，因为嗰度咧系离海好远，所以呢个食物去港化咧都系一种潜移默化嘅政治工程，就系、是、透过中国人成日我讲嘅叫口腔期啊。对于饮食的追求，你睇下，十个中国人十一个行埋咧，就系讲食食食食食，坐低咧系食两个钟头咧，就逐碟菜咧系喺度谈论，然后揸住个手机喺度咧系影相，影完相之后，你而家谂下，同你三十年前你嗰啲朋友坐低食嘢咧，你哋倾嘅话题同埋而家所倾嘅话题系越嚟越狭窄。就是围绕住每一碟食物啊，佢点煮法啊，最近你去大湾区边间好啊，嚟到比较啊，是一晚嘅社交飲食嘅话题呢是越嚟越单调嘅。就唔系话喺度讲文化，话以前呢我细个啊睇到嗰啲大江南北走落嚟嗰啲人啊，佢哋啲上海人坐低呢，佢哋系唔会评论啊嗰、那個、台啊自己私人厨师带落嚟嘅嗰啲餸几好食㗎。喺度讲紧做生意噶，喺度讲咧啊呢个咧京戏噶，喺度讲咧啊呢个咧小说啊文化啊歌剧啊呢啲咁嘅话题。而家嘅中国人咧坐低食饭嗰个社交话题单一化，除咗个食之外冇第二样好讲。你而家睇香港都系啊，电视节目开始咧，点解啊？因为佢就恐惧啊，第一系恐惧，吓惊讲第二样嘢咧系俾人咧系督背脊，啲中国人中意告密啊。当你坐低喺度食嘢嘅时候咧，竖高只耳仔听住对方嗰个人讲乜嘢啊，然后咧佢对方就算佢唔系告密咧，你都惊呢个中国人啊，佢会走去告密啊。第二就系知识贫乏啊，佢而家成个香港咧系进入一个资讯啊、新闻啊里边逐步嘅限制，你够胆讲咩？你知道啲乜嘢啫？唔通你讲又坐低又讲 Donald Trump 咩？关你鬼事咩？系嘛？喺加州嗰度驱逐移民吓？定系讲大陆啊，而家嗰个杭州市水啊，市水嘅危机啊，讲两句你又惊啦嘛，惊人哋督背脊啊嘛，系嘛？定系讲啊，我个仔啊，仲有好多嘅阿太咧，就讲仔女啊嘛，你敢唔敢讲啊？我仔啊，九月啊，北上交流团啊，吓唔好喎、啊，听讲去嗰度上边咧，食完咧有肚痛啊落嚟喎，啲阿太都唔够胆讲啦，系嘛？于是啲香港嘅中国人咧，呢三年啊。佢哋围埋啊，讲讨论嘅话题，除咗食之外，系冇第二样嘢。呢个系全世界只系得中国人啊，系有咁嘅行为啊。你知啊？你其他你睇日本啊，去到欧洲啊，你同啲英国朋友啊、法国朋友一晚食饭咧，佢都有几道送上嚟，佢唔 comment 啊，系而家嗰个每一道菜点煮，佢哋讲第二样嘢。譬如话退出 EU 啊，应该点样加入啊？保守党而家点衰啊，工党而家点啊，熟嘅咧都讲政治，而家唔系 中国人咧全民讲饮食，因为佢哋冇第二样嘢好讲，亦冇第二样嘢敢讲。吓、啊，呢、這个咧就是、你睇到咧，就而家你就咁死啦，系嘛？一间咁嘅咩和福面馆咧，你唔知佢边度嚟，佢个资本点解会咁劲？佢点解会咧系更肯落本咧？系装修系怼冧你，同埋最尾。当佢中国啲资本去到香港，因为任何个目的扩张之后，佢有冇好下场？佢都未必有啊！我话最近嗰啲叫靓家居嘅建材超市，就喺天河嗰度咧系开业先。而家最近咧就呢个老板咧系跳楼死亡，成间嘢咧系清盘。啊，啲靓家居系讲咧整体一个叫家居服务商，系咧讲咧成个家居嗰个咧装修嘅套餐。咪又系啊！推出特别平嘅，系嘛？嗰阵时2008年啊，推出个388蚊每平方米啊嘅透明化嘅装修套餐，颠覆传统，正式进军奠定家庭装修行业嘅一个龙头地位。全部都系咁噶嘛？初以本商人，啲本钱系边度嚟咧？啊，当然咧系有古怪啦。佢可以喺銀行嗰度借貸啦，點解可以借貸啊？無需要抵押啦，因為後面有後台啦。於是佢手上有龐大嘅資本咧，強行衝入場，就可以用掠食嘅方式係懟冧對手。到最尾嚇，佢自己俾人查又好，大陸內卷又好，佢搞唔掂啦，老闆咪跳樓咯，係嘛？期間咧，佢又威脅咩咧？可能就係嗰啲北歐宜家家私啊，又或者憑其他外資啊，佢信咗你大陸啊嘛。啊！我哋嘅市场系向开放嘅，欢迎咧系外商嚟投资。任何外商嚟投资，只不过系阶段性。到最尾，我学咗你嗰套经营方式，学咗你嗰套材料，跟住咧系一定会将你踢走。但系踢走之后，佢大陆自己个制度形成嗰个佢自己有后台嘅呢啲美团啊、阿里巴巴、腾讯啊，到佢自己庞大到成为怪兽嘅时候，佢哋啲老细咧。又日夜惊到鼻哥窿冇用，惊俾上边最高嘅大人物清算，所以成个中国个经济啊，你睇下佢嗰个膨胀个循环咧，里边有一种咧系掠食嘅残酷，同埋到最尾当佢垄断之后，有一种咧超级嘅恐惧气氛。嗱，你香港咧就陷入咗一个咁嘅过程同埋循环啦，系嘛？嗱，当然咧呢个最尾冇人用把枪。指住你叫你去帮衬呢间，唔可以帮衬嗰间，呢啲系香港人自己嘅选择咯，亦即系我最初所讲嘅共业啦。市场咧系好残酷嘅，边个恶咧就边个赢。1995年，香港嘅黎智英开创《苹果日报》嘅时候，就首创咧系2蚊，割喉式卖一份试一份。嗰阵时嘅香港有一间报业工会。就实行一个统一嘅报纸零售价格，成个报业工会咧就开记者会声讨黎智英，话佢破坏咗报纸啊嗰个划一价格嘅机制。黎智英就睬你都傻，呢个机制边个定噶？我有钱，我喺后面买咗座丹奴，我有几十亿，我可以咧系咁样割价咧，系割喉促销吹啊！结果咧，佢2蚊咧就强行闯入市场，搞到香港报业工会其他嘅嗰啲《华侨日报》、《快报》、《天天日报》数不尽嘅印刷报纸系咪全部执笠？执咗笠之后，系咪得翻《苹果》同埋《东方》？到最后，《苹果》再加埋佢个狗仔队，啊，就将个成个香港新闻生态咧系完全颠覆。嗱，呢啲就叫掠食型。黎智英嘅《苹果日报》就系当时一个 predator， 咁你当时嗰啲报业工会咧系好恶啦，系嘛？啊，个个都系老板啦，你好嘢啦，系嘛？出嚟咧系声讨啊，你而家够唔够胆啊？香港嘅饮食业工会够唔够胆出嚟声讨呢间和福面馆啊？系以本伤人啊！啊，香港嘅商会啊，够唔够胆啊？系学当日嘅报业工会一样啊，系出嚟指责啊！是有啲外来嘅资本用割喉式啊，掠夺型啊嘅不公平嘅竞争，系嚟到搞到本地其他嘅商户啊，系冇啖好食啊！你敢唔敢啊？